人种的祖先告诉他们说：“不画，不画。”

的气息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大自然总是如此大在问。那个孩子就是很傻，那个孩子就是非常傻，很笨，傻傻的，自以为影子才是世界中真正存在、真正活着的人，而影子是终都是沉默的。呼吸中的朝阳也是如此淡淡然，沉默地发出光。只有孩子会无心的打木炮啊，是这样吗？单纯的打木炮，单纯的打木炮，你会发出光吗？单纯的打鼓号，打鼓号，你会发出光吗？ Thank you. Thank you. 手不是才能更好。这首歌歌词的调和很棒，就是不出声才能更好。这首歌要用心哼着唱，就是不出声才能好。这首歌要用心自动自然哼着唱，就是不出声才能好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